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芬芬。 Hello， 港产不打。 喂，是啦，今个礼拜呢就冇乜嘅科幻片嘅，咁除咗呢个嘅忘形水之外，系咪呢？ 系啊，系啱可以咁讲，系啊，我哋今个礼拜上嘅啫，系啦，系啦， 系啦。咁所以我哋今个礼拜嘅主题呢，翻嚟就唔系喺即系科幻片，唔系科幻片冇，因为科幻剧大把，系啦，好多新嘢一阵逐套讲，系连万能侠都睇到啦，系就一阵会讲 好多新嘢， 其实我哋好多嘅，因为今集一定系超爆，我恐防系。会唔会是史上最长嗰集啊？ 史上最长，应该系五个钟头零咩嘛，接近六个钟啊，最长啊。 其实应该大家系每一日听我哋一节就啱到下一集啦，应该系。 好正 系啦，系啦，就唔好系啦，我哋 Netflix 一次过抌七集俾大家嗰阵，你当就会比较适宜啲。咪真系好长，唔系讲笑。系咁，我哋好多，因为我哋之前嗰几个礼拜有好多都系预录啦。咁 X-Files 我哋一次会讲三集啊，咁样嘅一阵会啊。OK。系，甚至我哋都引申好多嘢嗰下先大镬啊嘛，系咯， 系 啊，好，咁啊，电影就主要系忘形水啦，等会同大家再讲一讲啦。上个礼拜算系叫做叫介绍啫，咁再讲下， 介绍啫，明白？ 正式讲下，系啦。咁啊，另外咧有另一套咧就系、是《英雄本色》噶，系嘛？系啦，咁 2018 系啦，香港系有上噶系嘛？ 香港有上系啦，要揾嘅，又系得一日两三 影艺咁上下系嘛？ 系啊，系影艺啫，啱啊，你讲啱啊，系影艺冇错。 咁但系咧，阿北打呢个即系一北打有上过去上边， 我就为咗佢上咗深圳嘅，系啊，但系深圳落咗话嘅， 竟然哇，真系有冇搞错啊，大佬？ 系两个礼拜到嘅啫， 好大镬，系啦，咁香港反而仲做紧，系啦，调翻转。 香港就啱啱上咯，應該話係啦，係啊，但 係 所謂做緊都係即係兩間，即係一間院兩場。 咁以往咧，即係求其一套乜嘢戲上都過億㗎啦，最少幾多億嘅啫，問題係。但係好似話而家呢度冇啊， 票房就而家實際數字啊，就6187萬嘅啫，得唔得人民幣啊？ 即係已經蝕咗數啦，其實已經 蝕咗數冇啦，係啊，冇唔見咗佢啦。 慘啊慘啊慘啊！咁啊真係慘啦，係啦。咁如何咧？咁所以今個禮拜我哋咧係會討論下咧 ，look IP。碌舊啊，又就舊 I P 咧，其實係點嘅咧？咁樣其實又唔係 win 硬嘅，其實都可以舐得好金嘅，係啊。咁其實都要睇你新嗰套點處理啊，呢個真係重點啊，係啊，係。 冇錯， 係啊，嗯。喂，想一想會唔會都講下呢個佛地魔嗰度嘅？會唔會 可以提一提啊？ 提一提啊，係啦，即係嗰個 fans 製作。咁所以我哋會對比就係、是、喂大製作碌舊 I P 可能都不如啊，不及啊。fans 好有誠意咁樣去拍呢啲佢自己喜愛嘅作品嘅，有時係咁嘅，唔係嗰個錢大曬，係咁我哋可能呢度今集會係主題啊，係即其實萬能俠都係碌舊 IP 噶嘛，其實 係 都係啊，咁凌波麗睇法係碌啦嘛，竟然萬能俠嘅凌波麗，我搞錯咁，仲唔係碌都有噶啦，一陣都會講噶啦，係啊，係好啊，逐樣講啊，陣間。咁啊，冇一樣嘢先，就我哋係咪2月25號會有個 網聚啊？冇 錯，介紹下。 咁呢個網聚叫我哋都係試下啫，尋求唔同方向啊，試下就 part 另一個即係叫組織啦，或者叫做fan page 就合作，咁大家叫聯營搞。咁但係兩邊都 call 人嘅，希望都兩邊都可以互相交流下啦。咁我哋 part 嘅係一個即係影評嘅 fan page 網頁，叫做講唔斷戲啊。咁同佢哋一齊合辦。咁個主題啊，兩邊都鍾意嘅，就叫做電影周邊產品分享會啊。咁真係可以大家帶乜都得，或者帶舊戲飛嚟都得。咁譬如我就好多 poster、leaflet 啦。宣傳品啊、月曆啊、手線啊，跟住強如我哋，如果我哋多嘅，可能好多 figure 啊、玩具例如玩具嘢啊、擺設啊，咁我會帶三 四個拍埋過去， 係啦，乜都得 ，cosplay 嘢乜都得，咁啊叫大家可以真係 share 去到講咁。 尤其是電影 soundtrack 啊，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樣。 冇錯，冇錯，係啊，係啱啊，講 夠冇配樂。 系啊，山车又系，系啦，讲漏咗。 系，即系好多大片嘅，山车系佢即系知星，即系星线啦，知星嘅原因其中一个，系，最主要一个添，仲要系。 咁我講啲古英雄本色咧，都係欠咗呢樣嘢嘅啫。其實 係啦，即係往往你明你戲勁咗咧，你但係流叫流芳百世，往往係音樂行先，你永遠記音樂先。 冇錯啊， 樣樣都係㗎，阿基拉都永遠記得佢嗰啲。 有啲朋友都好中意草。係 啊，你007一定係嗰條片頭咁解。係啊， 所以一定走唔甩。 係咯，你一定係聲音最流芳百世。 係啊，冇錯啊， 冇錯冇。 係啊，你唔記得套戲都會唔記得隻歌係 啦。 冇錯，咁樣咁呢個都得嘅，咁即係唔係話一定要有啲好奇特嘅，唔係一定嘅，即係大家總之有任何嘅即係電影周邊嘅嘢都可以分享啊，係咯，係咯， 好，咁啊， 係，好啦，咁啊，第 一部係啦，報名啦，第 廿五號就星期日嚟嘅，咁我哋照舊三點鐘信我，係啦。离开嘅朋友可以直接上去。 系啦，离开朋友，识路的人就直接上。 信我门口等啫 ，OK， 喺附近。 系好近嘅啫，系啦。 好近嘅，真系几分钟啊，去到噶啦。系啊，好，咁啊，好，大家踊跃参加吓，今次好。好啦，咁我哋开始数榜啦，系咪？ 系，嚟啊！ 好嚟啦，好 嚟啦， 第一位。 好啊，依家咧，第一位就系呢个。仲系移动迷宫死亡解药嘅， 哇！佢真系劲喎，真系，系喎。 咁啊，都合理。咁喂，大片嚟喎，其实天 线， 我后生仔赞嘅喎，好多都，我啲同事睇完好睇噶，佢哋觉得，佢哋够噶啦，系咁得噶啦。系啊，佢哋冇迷宫冇所，佢哋唔使执着噶，佢话冇冇关咯。佢哋觉得得噶 ，perfect 嘅，有人话出嚟话无懈可击咁样噶。你唔好理啦，系啊系啊，总之 OK 啊。咁我哋都希望佢收嘅，即系呢啲叫做青少年戏，系嘛？即系唔系下下老饼戏噶嘛？系咪先？啱啱啱啱。 系唔系？我唔希望。 咩？ 唔系耐唔中有一套冇乜所谓。 即系唔系？咁我唔系望佢死。 戏又唔系问题啦。 即系你明明其实好一般嘅，讲到天咁高吓，即系我呢个即系问题，系即系 青少年戏。 我冇话与神同行系。即係搭掟咗垃圾桶踩咗兩腳都冇人想要嘅嘢，但係你講到天咁高，哇！史上最好嘅電影咁，唔係事實咯，即係連你的名字你都唔可以講到係史上最好嘅動畫啦，係 冇錯冇錯。 幾時到佢啊？史上又咁你呢啲唔啱嘅 ，OK？ 咁你話收唔收得咧？咁好多笑片爛片佢都唔錯㗎，你睇下嗰啲賀歲片就知啦，係咪？黃星嗰啲你以為佢票房低咩？好高㗎，係啊，咁但係咪代表佢係好戲咁？係兩回事啦，係啊，咁如果你 pick 到一個觀眾層，咁你只係 pick 到一個觀眾層啫，唔係代表係好戲啊，係啊，會唔會呢套係史上叫做一定要睇嘅一百套電影之一啦？唔會啦，係咪？係一第一百套唔需要睇嘅電影榜之一，我就覺得會入到嘅。OK， 咁啊 ，anyway， 我覺得唔知係冇對手啫，今個星期嚇。 但佢其實有個對手，就仍然喺度。我個對手就係第二名嗰個。 係邊個咧？ 就係你啊！就係與神同行咯。 佢嘅對手同行，你都話佢做咗咁耐啦，因為其實佢喺正式上畫前啊，已經係上咗好耐㗎啦嘛。 係啊。其實香港票房睇唔到啊，但係與神同行就5000萬㗎啦，哥。係啦。 哦，咁佢票房一定係冇得 佢。佢如果計上年就分鐘入頭三㗎啦，即係接近外語片啦，即係十大頭三嚟嗰 啲。可以忽略咧，即係佢哋去封殺咗好多即係劣評呢啲嘢嘅事實嘅。 咁啊頂一頂，我見到係啊有啊有。 用呢種手段呢，我就覺得已經去到卑鄙嘅程度，因為你套戲其實都冇得點輸㗎喇， 係下裝啲囉，係咪我都覺得我望下裝 下裝㗎喇，成卑鄙㗎喇，即係卑鄙就比下裝再差好多， 知道超 即係你下裝呢可能都係即係少少就出少少術，你卑鄙呢就真係掟地雷呀，擊低人㗎喇，去到已經即係或者令到啲對手呢嗰日出席唔到啦，咁你自動贏出嘅程度㗎。唔係咁直情係啦，咁你一你係唔俾人哋鬧你咁嚟做勢咁樣係咪，即係其實呢你都係見到呢排即係套戲都開始都落咁滯啦，你先至見返嗰啲即係劣評出返嚟㗎嘛，係啦，你佢根本就唔會俾你喺套戲上畫嗰陣出現呢啲嘢，咁呢個我哋都係受害者之一，因為我話俾你聽，即係我都唔知聽眾知唔知，即係我哋又即係嗰兩集講呢、這個與神同行咧，係 ban 咗嘅，俾人係，係啊，喂，呢啲好差啊！我老實嗰句啊，好差。 喂，最大我哋又冇用途啊嘛，你話有偷圖都話佢俾咗有啲咩啊，係嘛？我哋又冇 trailer， 又冇偷同， 咁 乜都冇。 咁其實 Mandy 係因為佢揾咗啲好劣質嘅一啲公司，咁嗰陣嘢鬼佬嚟嘅，咁佢揾我哋，因為我哋有落英文名，係啊。咁但係咧，佢揾得呢啲其實係打手嚟嘅。 嗯， 即係你揾得黑社會去收數，你唔好同我講你係一間正規，即係噶。而家啲銀行都係揾黑社會收數噶，其實。 嗯， 係。 係啊，但你咁做得，你唔好同我講你係正行咯。 嗯 嗯， 我唔理你係邊個，係啊，你去到做呢啲嘢，你就唔係正噶啦，我同你講。係。係啊，咁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啊？知唔知有啲咁嘅事啊？係。大家梗係唔知啦，大家坐喺屋企度做阎王啊嘛，講緊乜一陣會同大家解釋咩叫坐喺屋企做阎王。我哋又會再兜講翻與神同行有個新嘅解讀㗎。 解讀。 我哋後半節。 唔係我哋解讀出嚟，係有觀眾咁解讀出嚟，我哋都覺得係神解讀，係啦。即係佢竟然話嗰啲阎王呢係笑緊而家啲網絡前面嗰班即係嗰班人啊，網民啊，係啊，即係佢係係啦，即係唔需要問因由，唔需要成，佢只係想煮佢龍鑊啫。 係， 係啦，呢樣嘢嘅，好嘢啊，好嘢啊，我肯定導演完全冇呢個動機，係啦。 我覺得係，係啊，但係又 正嘅 工 作嗰個 確實啟發咗 嗰個 解讀出嚟嗰個人， 一個解讀嗰樣真係勁，係真係勁，好有 meaning 呢樣嘢，係啊，係啦，呢樣嘢去警世啊，多過咩叫你做好人啊，做孝順仔多多聲 啊， 嗯，一陣會講嘅，但我哋會後啲嘅，我哋唔記得啦。講到邊度會講啊？講到 劇嘅啦，係嘛？X-File 後 邊係嚇係咪啊？ 總之後半節我 都唔記得咗啦，係啦。乜其實我哋已經錄咗啦，其實我哋錄咗嘅啦，係我哋而家調轉係啦，我已經有咗後邊嗰啲內容啦，我哋係好長嘅，今日 OK。 我哋而家拍翻個前傳啫，其實 係。其實而家我哋調轉，而家前傳好咁好嘅，我唔記得咗，一陣大家聽落去啦，係我都唔記得邊段講起嘅，會講嘅，係好。 第三位戰雲密布， 好 戰雲密布 係啦，我睇咗就我嘅高度就戰雲密布 The Post， 即係 Tom Hanks 再加啊梅麗絲翠寶啊， 梅麗絲翠寶 係啦，即係兩大 嘅，今集冇講 Me Too 嘅， 冇 Me Too， 咁但係就講話都係有啲要封口，即係同傳媒有關嘅，即係又係講話係啦，即係 但 係 個畫頭好精彩嘅喎，得唔得咧？實質 片係啊，片頭佢剪得唔差，嗱你問我就當然一定好睇嘅，但係我以史不保嘅我因為真係史不保啊，兩大巨星咁同埋吹到好大，咁我個 expectation 高噶嘛，即係我預係不至於神作，都起碼神作與佳作嘅中間呢個層次，呢把尺低落去咧就失望嘅，我就覺得，因為其實佢。我又覺得即係以史不保嚟計啦，換碟橋都我都好睇㗎，但係就叫坊間話都叫有即係冇唔係話史不保巔峰啦，佢其實差過換碟橋嘅。如果同期比呢接近呢，我覺得萬惡金錢仲好睇過戰雲密布嘅。同埋嗰兩個人嘅演技唔係想象中咁好，我覺得係。 係呀 悶 呀。 係呀 悶呀 又係咁。係呀係呀。即係如果相對近期我睇咁多戲，譬如講嗰排殺人事件嗰、那個女主角真係好鮮好得好出，咁譬如不能說的故事嗰、那個婆婆真係好出，咁相對呢啲呢我覺得佢兩個流於都係做返嗰科嘅啫，即係我睇得太多。 明白。 咁即係唔係話佢冇戲，但係唔係佢值得又再因為呢個去到佢嘅演藝高峰再攞獎囉。係啦係啦，零突破，套戲亦都係零史不保嘅突破。 即對佢兩位咁勁嘅演員嚟講，其實只係交緊紅波。 係啦，可以咁講，係啦，但係唔係話差，我冇話差。 差 係啦。不過就真係 梅麗史翠普變咗陳凱琳，唔係。 係啊，唔係。但係就真係冇乜驚喜咯，成套戲都係一個冇驚喜嘅戲。係。 明白。 我 都冇驚喜啫，但係即係中規啊。 係，起碼都中上嘅，即係大市作品。 達死係。只不保又唔會話差到達死咁。 係啊，唔會落到底，咁但係肯定談上去。佢好睇嘅， 咁但係下一套等緊史不保係咪已經係 ready 飛 咗 落嚟一級 牌 啦？係啦， 佢 我 飛咗好耐啦， 嗰個就 通常 一套商業就一套就呢 啲。係啦，佢通常係咁嘅，即係一套又係啦。 一套揾錢，一套就燒錢。其實 明白，但今次真係回歸科幻啊嘛！呢個 Ready Player One 就 係係真係 係啦， 連高達都有大佬真 係。同埋佢係啊，攞好多卡嘅又係攞好多卡 嘅喎，係好多。 係碌卡係勁碌卡啦嗰度。 哦，嗰套係勁啊，最勁打上啊，史上真 係。但嗰度除就係嗰啲卡俾佢碌啊，係。 我唔一定啦。 嗰啲叫咩獻身卡啊？係嘛？獻身卡。 係啊，獻身俾佢碌啊，其實。 唔係喎，鹹蛋超人唔俾喎。竟然 系唔卖佢张，系唔卖佢张， 系咯， 唔卖佢张，明白， 系坚持冇， 喺高达嗰啲飞扑噶啦，大佬系。 咩奥咩奥特特工嗰啲咧，走埋嚟奶添喎，估系奶啊，博拍档。 系系，哇哇，出多几个啊，唔好就。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系啊，系咁样又奶。 唔好就出高达啦，系咯。 好 系咯， 三月就下 个 月就睇到啦，嗰套 我下个月就做噶啦，哇 咁快啊，三月啦， 好，咁要等啦，系呢度一定要睇，好 ，OK， 好，咁唔中意呢套咩话叫咩名话？ 烟云密布，烟云密布， 等呢个一级玩家啦，大家 ，OK， 好， 系， 好啦，好，再下一位， 好，跟住就系第四位忘形水。 哇！依套整到想象中好噶啦，我以为啲人唔睇噶，大佬。 系啊系啊，都唔差喎，场数都有接近100场喎。 O K 啊， 系嘛 ？O K 啊， 多人讲嘅，多人讲。 系咯，关唔关我哋预早讲嗰事啊？系啦。 希望。 奥斯卡提名都有影响嘅，三套提名起码报。 系啊，提名就最紧要，同埋阿肥佬导演始终香港啲人系瘦嘅，唔知点解。 系 识佢嘅，啲人系识佢。 系啦，系啦。 咪同埋佢真系佢之前佢攞好多奖嘛，咁即系系咪先？佢即系你知香港追名牌噶嘛？你一攞个国际奖，咁一定有人归边睇噶啦，系咪先？ 同埋唔知点解啲女仔咧见到咧都觉得咦？即唔会话因为啊有隻怪兽好核突啊咁样，佢冇喎，佢哋都话咦啊好似几好睇喎咁样想睇嘅，系啊， 哦，呢个现象好啊， 咁比想象中系咯 positive 喎，系咯， 好啊，你讲啊，佢系值得要高票房嘅，系咯， 系啊，呢套好戏嚟噶，系咯，我都惊唔得咁啊，唉，啲人唔系话 OK 啊， 都戥佢担心，开头都戥佢担心， 系啊， 识 过啊，系啊，系啊， 而家好嘢，唉。 都唔係得低端觀眾，即係有翻啲好啲嘅， 係有翻啲好啲， 都開心。 唔係得低端嘅 ，OK， 好。 我哋睇 一陣講啦，一陣講啦 ，OK， 好。係而家唔講住，好下一位， 跟住第五位十二壯士。 哇，做實嘢喎，正嘢喎，我覺得打得實咯。你中意一啲叫做好軍，即係都幾軍事實戰式嗰只。咁但係好當然你都理解啦，佢係911後美國嘅叫第一隊反擊咯。咁佢好大美國主義嘅，即係描述到係啦，即係美國人大嚟，即係佢其實嗰十二軍佢叫壯士，大家梗有個意味，十二個死曬啊嘛。咁佢都。劇透噶，呢度即係雖然未講聲明劇透啊，十二個冇人死嘅，佢哋幸福地生活翻香港，翻翻美國。 冇問題，咁呢個冇問題。 係啊，所以不過都啱嘅，壯士啫，冇話烈士啊，死咗叫十二烈士啊，佢係壯士啫，咁啊冇事嘅，係啦，但係有長幾棍嘅，就係騎馬打坦克，同埋騎馬大戰40管道火箭炮。即係佢四十條管一齊射，即係不停逐支射火箭炮，佢就一路射火箭一路衝埋去嘅騎馬。 咁咪勁喎，七浪透支喎。 係啊係啊，真係啊，有啲七浪透支感覺嘅，係啦。但係佢話係事實嚟嘅，因為嗰啲山區咧，佢要同啲當地軍閥聯，即係佢十二個其實做領導者角色啫。咁當然佢套戲就梗係講佢都會落去隻抽啦。咁但係主要都係負責行軍調將，你當軍師角色。 即係有軍隊嘅，唔係得十二條友嘅。 但係啲軍隊就當地嗰啲軍閥咯，佢就即係你當地 唔係美軍。 系啦，美軍真係得12個啫。咁12個仲要有啲派咗去喺個山谷個口守啲，有兩個睇住個分軍火庫，有兩個喺個頂度，咁啊散開曬嘅。咁佢哋打法咧，係啦，打法其實就 call 空軍抌炸彈嘅，但係有啲位就梗係炸唔到啦，或者有啲位佢都要最後埋齋啊嘛，炸完你都埋齋，咁嗰下就有啲意外啦。咁啊有場 咁耐打邊個咧？ 我打咪打真係而家嘅阿爾蓋達組織咯，即係 阿爾蓋達 ，O K， 係啦係啦，因為911後噶嘛，佢咪就話講佢捉 咁有冇拉登啊？呢啲咁嘅人物登場嘅 有去過叫手下嘅手下咯，但係拉登冇出場嘅，但係有講 拉登冇出場， 係啦，嗰個大反派有話打最後 有冇啲打機先喎？佢套戲 佢又唔係打機 feel， 佢又拍到幾實嘅。 即係嗰啲 online game 咪好。 唔似，唔係嗰只，即係我明你意思，即係 POV 長鏡頭啊。佢唔係嘅，唔係嘅，係啊，佢反而係幾表述嗰場戰爭咯，即係點樣好屌行軍吊將啊，點樣打？ 呢度成好睇嘅。 其實唔差，但係你要頂得到個美國主義咯，即係佢一個美軍可以殺幾百人。 咁你呢啲係唔係美國主義？誒，你睇美國隊長話美國主義唔好入。 係，但係你要頂到嗱，真係好大。咁你要明咯，即係有人就話真係頂唔順啊！我點我冇可能喎。 咁冇辦法。 一粒子彈殺一個啊，差唔多冇嘥個子彈咁滯嘅咁樣。 咁大啫。战狼大喎，有冇战狼咁大？ 你话战咁佢个杀性都匹敌噶啦，匹敌噶啦，匹敌一半。 有卷住啲美国旗去冲嘅，即系 咁啊，不至于冇去到最后变埋国旗咁嘢，但系最后都有国旗嘅，系啊，我知人算系啦，不至于自己变埋国旗咁啊，即系战狼二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噶啦，应该咁解啫。 唔系好大俾我注意啫。 咁我想问下阿雷神同阿 Daniel Shaw 得唔得咧？喺套戏入面。 都 OK 噶，雷神幾破格嘅演技，即係起碼你唔會覺得佢再係雷神。係啊， 係雷神咧，頭先問 喺雷神，唔係雷神老 波 喎，係兩個啊， 兩個都有啊， 兩個超級英雄啊嘛，呢套有， 係啊，兩個都喺度啊，係啊 ，OK 噶， 好 ，OK， 即係雷神冇交嘅 ，OK， 冇交，係啊，型嘅都拍到， 好搞笑啦，今次 係冇搞笑，完全冇搞笑，呢套係好實嘅，係好實嘅，即係完全冇搞笑位嘅， 係唔搞笑好難啊，而家係啊。 系， 系杀紧人都要不忘搞下笑咁嚟噶，唔知点解。 系， 系 啦。 哦，咁呢套，咦，咁我一阵唔会长讲噶，一阵 唔会讲咯，唔会讲咯，又始终唔系科幻吓，但可以啊，你中意睇军事嘢咪入去睇。 明白，好，呢套好睇，系。 紧张嘅， 好，跟住继续咯，第六季《玩战极乐园》。 哇，壓力驚人啊！ 好遲啦，系啦，但遲啲好似有套牛牛，有套唔知咩牛牛會挑戰佢啦，系嘛？ 系啦，快啲啦，牛牛。 系啦。嗯， 系喎，都 hit 过嗰套好似，系嘛，系咯。 系啊，都好似有提名噶，系啊。 提名噶，系啊， 系啦。咁其实又有咩好睇咧？咁啊，未知。 系 啦，再等下。 咁当然啦，我啊觉得梵高应该个机会率都好高嘅。 梵高系啊，梵高都。 哦，咁梵高有另一重意义啊嘛。 系啦， 系佢都系喺动画。 系啊，佢都系读计动画。系啊，冇错。 咁佢直情喺個動畫技術上簡直係再另一個東西啦，咁都絕對有得困以上嘅，咁 有得困，絕對有得困。 好，咁呢啲邊套贏佢都覺得有係實至名歸嘅，邊套贏都係。 冇錯， 都大家都有好處，都好嘢係。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七位廣告牌殺人事件。 哦， 係啊，睇到好啊，實至名歸啊，係一樣嘢。 係啊，又係好嘢，係啦。 嗯， 都系因为我觉得都系因为奥斯卡效应，佢呢一个 都系嘅， 可以上到第七位啊， 都系。 如果唔系呢啲，应该唔可能。 冇错，呢啲题材当啲小即系小品嘅啫。如果平时 小动嘅啫，其实 系啊， 但系绝对好戏嚟嘅，绝对好睇， 系啊，好睇，真系好嘅。 点都 同埋 啲咩月亮喜欢蓝啊， 系啦，高好班好多，同埋呢啲正在真系，其实你香港未拍到。你香港拍到，你香港如果有咁嘅編劇，有咁嘅演員，其實得噶，即係不對 幾 多 啫。 係啦，但係啱啦，即係冇你冇咁嘅人，你唔可以怪，你唔可以話喂咩市場細，不值少，永遠拍唔到正嘢，人哋就係咁細拍到正嘢咯。 冇得純冇唔關事啊，你 係啦， 都拍到，係啊，係 啦，冇錯， 冇錯， 好，跟住繼續咯，第八位一家大曬。 哇！呢套都係第八位， 好嚟啊！嗱。我就見咧，我有睇，我有冒死入去睇，我見現場。我 唔該，新子頭先講乜？ 我 先講 先 講咩？ 哦，係即係因為係啲大片啊，谷曬上去啊。咁所以呢啲細嘅細啲嗰啲都有，仲有喺度。 分餅分到最尾跌咗出嚟，都入咗十大。 係啦， 係。 但都叫入到啊！但其實下面有啲正嘢啊，我都覺得我講嗰啲想講嗰啲正嘢全部入唔到，咁啊俾霸住。咁啊嗱，我有睇嘅，我喺旺角現場，我自己就嚇、啊、坦白講真金白銀嘅。 你今日買場次其實唔少喎，呢套其實。 不過嗱，三十零啊，又唔係好多，三十零場啫。咁、 哦、 但係問題，我見現場好多人係拿飛過嚟換飛嘅。 哦，咁樣。 哦，係啦，即係佢派咗好多換跳證出去嘅啦。但我自己真金白銀，我係 cash 嘅，因為我不嬲你知，我就撐港產片。二來我覺得咧，喂，阿波，我要發達已經唔得啦。咁你話張繼聰，咁你話當打咩即係太空艙，我覺得 OK 啫。但有人都話唔得，咁證明即係兩個少將都叫打唔起。 你今次好似俾面嗰個 poster 入場嘅，我聽。 一來咁一來即係阿阮大勇先生寫 poster 啦，係啦，阮大勇先生咁即係大師啦，即係用翻佢當年即係嗰種畫風啦，咁啊畫翻佢嗰張一家大大 嗰啲戲嗰啲咁嘅 係冇錯，即係最成名咪半斤八兩同埋李小龍咯，即係佢畫過嘅。 即係今時今日啊，唔好成日話港產片啊，成鬼佬啊，已經好少用畫嘅 poster 嘅，即係通常都係用電腦合成咁啊算噶啦，係啊。 係冇錯。 即 係 再 變咗 會嘅咧，已經係連鬼佬都唔多，唔係冇嘅，即係間唔中啦。即係 Star War， 即係 Star War 之前都仲有啊，用翻嗰個阿 Jo 啊嘛，嗰個 Illustrator 名，咁啊傳統嚟嘅，咁係啦。咁但係其他都冇啦，冇唔會再用畫嘅呢樣嘢。 係啦，咁你即係譬如我哋咁樣老餅就覺得即係 OK 啦，即係呢張 poster。咁但係你問我就可能新嗰輩又覺得哇咁 old school 嘅。 係咯。 咁但係 old school 得嚟，佢其實佢個心態都係 old school 嘅，即係意思 佢 揾嘅埋單咧就好嚇人啦。嗱，有啲咩人咧？李思捷自己啦，咁啊呢套係李思捷自編自導就自演喎，即係佢做埋編劇個 OK 啊。咁入邊揾啲咩人咧？就揾咗狄龍、袁秋、錢小河、林敏聰、蘇玉華、羅家英、廖偉雄，仲有就係阿錢瑩啊，仲有嗰個叫咩李俊啊，不過嗰啲。叫味系咩？但系你谂下头先听出嚟嗰扎名，即系 ，你以为系一套旧戏啊？ 系啦，啲人就以为旧戏新上，即系冇话新拍喎，新上哇会唔会新底货咩？家和啲掹翻以前咩九十年代嗰啲出嚟上过咧？ 我宁愿睇嗰啲啊。 系啦，咁咧出嚟效果好吓人嘅，真系我真心。就算佢贺岁片嘅格局，佢都掩盖唔到佢本身个胶嘅，即系个剧本系胶，系松散，同埋入边咧嗱特摄片嚟，其实佢我应该要喺科幻讲讲嘅，因为入边咧佢系有只大雕嘅，大雕咧佢就话系个叫做不知名生物， 大到点？ 系啦，大只即系大到好似神雕侠侣嗰只雕咁大嘅，咁但系最大镬咧，佢出嚟嘅嗰只咧真系笠住只胶衫嘅。即真係笠住啲公仔做 皮套演員， 係啊皮套，而隻雕係真係喺佢喺套戲入面，佢認真係隻雕，佢唔係喺個戲入面話有人扮啊咁樣，唔係喎，佢真係隻雕，佢最後仲載咗佢飛上天空，即係有場即係親子戲喺個雕度騎嘅，係啦， 有冇扮楊過小龍女啊？ 冇，但係就有抽好多舊嘅港產片啦。咁而入面其實你又唔好諗住佢叫做，哇，係咪合家歡呢？我帶啲小朋友入去睇啦，當好笑啦，又唔得喎。因為呢又有波啦喎，有鹹濕嘢喎，有粗口喎， 有搞嘢喎， 係啦，有搞事，有上床喎，係囉。 蘇玉華有嘢睇。 又唔係佢，但係問我冇蘇玉華就你當年妻良好啦，先。咁但係佢有啲嘥嘅角色，即係啲嘥 cast 角色就得嘅，即係搵啲即係 model 啊 top model 咁身形係好夠，咁老曬嘢嘅咁樣咯。咁所以我都唔知佢上點個定位。你問我青少年又唔會睇啦，佢本身又唔係合家歡，咁一家大細又唔會睇啦。咁好似我呢啲咁樣， 唔係合家歡咧， 佢唔係合家歡嘅其實。即係入面都幾粗，幾粗皮。咁林敏聰咪成日講啲有色笑話。 佢冚家歡，你睇錯多個字係。 所以好失常嘅套戲本身個情節都失常，咁套戲本身個風格都失常。咁而阿李思捷睇得到佢叫第一次導演嘅戲，佢自己個演亦都好失常。佢係好想扮許冠文，但係扮唔到。但係又想有啲位好似嗰啲咧，好說教式嗰種講咩啊親情嘅建立，但係就講到出口嘅，但係佢又想做到啊笑片係咁啦，一家人去咧玩咧要一齊咁嗰啲咧，但係好交嘅，咁你變咗咧所有嘢撞埋係插不到，我就真係入眼㗎啦，十爛，即係冇得講㗎啦呢套。 會唔會有嗰時嗰個高頻滿座嗰啲電視劇咁嘅 feel 咧有啲？ 都差過咯，你問我， 差過啲咪死咯， 真係差過，坦白講佢真係差過我回家嘅。 佢坦白講，如果數咧，我都唔知近期。 咁你點解話抄個愛回啊？愛回家係好噶嘛？ 啊，係咪？咁係，唔係，但係愛回家唔係套套好噶嘛？佢即係差 滿咗。 係啦，即係係啦，即係差到愛回家最差嗰套嘅。 唔係啊。高鹏满座，你知我讲边出啊？郑丹瑞做主角嘅，咁跟住有阿King Sir做个爷爷，咁里边佢叫高兴嘅。 系有印象， 当年有篇文咧就好出名嘅，就系高兴就搞佢个孙女啊，高 B 系即系啲甜股嚟嘅，有冇印象？ 有印象，我都有印象。 都相当烂嘅，阿五姑娘系郑丹瑞老婆，有冇印象？ 有，我都有印象。 咁佢都系咧，成日讲佢成家去旅行呢啲嘢噶，即系后屘有啲集数又讲系咩去咗，即系其实就系同嗰啲大陆嗰啲合作咧，佢咪上咗去烧嗰啲房啊？你有冇印象啊？ 系。 其实因为嗰啲楼盘要卖广告啊，咁啊嗰你又上咗去上边玩咁噶，即系变咗无端端呢套剧集嚟喎，唔系广告杂志嚟喎。即係嗰啲啊，會唔會有少少係咁咧？ 係啊係啊，類似啊，呢個都係啊，有直頭係冇話少少。佢啊，係啊，直頭係㗎，係啊，又去咗個親子農莊咁樣嗰啲啦，係啊。 係呢啲。 但係遇到只怪獸咯，但係嗰只怪獸最後又促成咗佢哋一家人改變咁咯。跟住佢又會有個敵對嘅，就話敵對又要玩個比賽嘅，即係你當好似爸爸去阿姨個比賽嗰家人就係前就係前咩啊前小紅。凑住一家人，咁啊两家人又后屘喺度斗咁啊，但系斗下又两家人都各自明白，有 friend 咗， 系啦 friend 咗，同埋啲即系啲亲子关系更加牢固咁啦，你当系咁啦，系啊，唉，真系算啦。 你咁讲啦，呢啲即系如果你真系拍得好睇都可以好睇嘅，不过就难度高啲啦，系啦。 咪一来咯，二来即系人哋外国个拍法系。你係温情就温情，但佢又唔點樣温情，你又要搞粗口啊！你又要加林敏聰喺度搞嘢，又搞 model， 又要嗰個吸毒咩？咪係製毒工場啊！即係類似咁樣，即係撞啲係啊！製毒工場又話佢地牢又製毒整丸仔咁樣嘅，唔知做乜啫？係啊！即係阿林敏聰個角色 誇張啲喎， 即係過年真係唔得喎呢啲啊！ 係啊，左撞右撞，你所以你大唔到小朋友會睇㗎，因為無端端已經無厘頭賣胎咁，嗰條女就跌波啦，跟住又話識有賣胎個人，咁你點得啫？都唔通啊！即係類似咁啊，即係唔掂 咯。咁佢真係話賀歲片，但可能佢連捱到再新年都捱唔到喎個整期。 我唔知道，我谂有机会，唔系咁，我真系认真。你呢句就好客观啊，佢肯定挨唔到添啊，冇可能。因为呢个情况咪我要发达咯，我要发达。上多年又系谂住咁噶嘛。 佢唔会过得到黑炮嗰个档。 系啦，佢肯定过唔到12，即系14号个档期啦，即系15号个档期过唔到。 过唔到年初一啊，佢系。 过唔 系啊，过唔到噶。 过唔到年初一嘅应该 啊。系啊，佢指啊，即系如果系啊。是啊，即是年三十已经是15号啊。 他没找埋那另外那几个即是那些咁嘅咩黄祖蓝啊那些咁嘅。 冇即是冇。是。反而你问我叫做最阔别银幕就廖伟雄咯，即是阿灿即出返嚟真係好耐冇见啦。咁反而其他嗰啲其实都成日见㗎啦，你罗家英啊， 你都唔系成日见咁讲真，狄龙都。 係咁啊，但狄龙佢呢度做下巴喎，下巴即係下巴爷爷又 咁大镬。 係啊，同埋佢会揸最后会揸赛车㗎諗啊，佢会揸个即係嗰啲高卡车呢就懒系又话咩。 傻佬啊，即系傻佬嘅变咗系。 唔係咁啊，不至於林敏聰咪傻，即係佢個大佬，即係林敏聰咪親大佬就傻嘅。咁啊，狄龍就都係嚴父，但係又講佢因為曾經賽車咧輸過俾人，咁啊、哦、一世就收皮，即係甩水，咁啊變咗成個小男人咁樣嘅，係啦、哦。咁啊，但係就後屘又當然係重振聲威，就喺呢場比賽就同阿前小豪鬥，咁就喺度鬥嗰啲高卡車，但係最慘個高卡車，我懷疑佢係本身唔識行嘅。佢係靠人拖啊，搵啲繩，即係我估啊。 哦、 但佢拖到呢，佢後面又要個特效，電腦特效就要做啲煙嘅。咁所以架車好搞，佢係唔行得好慢，但係佢個表現出嚟好快。但其實大家都知道架車係唔識行，係好似有人搵手拖咁樣，即係特技好粗。咁喺度仲會做漂移嘅，你驚唔驚？係啊，好大鑊。即係嗰場有慘不忍睹，慘啊講我拍靚過佢。系啦，即系我嘅资源拍靓过去。 套英雄本色又唔得，呢度真系有豪哥啦，但系都唔得， 都唔得。 啊！ 咁样佢其实，唉，不过唔知佢刻意搞笑咧，定 唔抽英雄本色？会唔会抽英雄本色会应啲咧？ 好啊，就係我都諗住佢起碼抽 一抽。你有成龍，你有成 龍，係 咯，抽一抽。 啲人一睇，咦，豪哥咁啊，係你認錯啦，咁都好啊。唔係 啊， 我冇做大佬好耐啊，咁啊，講下呢啲都好啊，大佬。 好啊， 咁有得笑啊都。 係咯。 跟住佢又有袁秋，咁你諗下啦，袁秋做佢老婆，咁又係咁樣，又私敲工啊，又幫佢。 又係翻工， 又係老婆私敲工㗎。 佢又冇收工，佢鬧人咯，又係鬧到啊！冇錯啦，咁嗰啲喎。 佢又冇整翻嗰啲髮卷咁樣喺度整電髮哥 咯。咁啊冇，但係個嘴唸一樣。 一個嘴角 係咩？擔住口煙咁樣咯，係。 哦，都係有個嘴角有口煙嘅。哦。 係啊，有個 shot 係啊，係。 咁樣。 總之， 總之都係攞翻啲舊，又 係 舊。 係啊，佢咪啲咯，碌咯，係啊，碌好多港產片咯。咁但係你問我真係唔真係幫唔落。咁我都衰過，衰過阿波 啦。袁秋喺呢個功夫入面，佢個角色咪就小龍女咯。你叫 佢 做 真係小龍女，陽光小龍女嘛，係啊，冇錯。 佢個真名叫小龍女啊嘛，啊，係陽光嘛。 係啊，陽光係 啊， 冇錯。 咁咪有神雕咯 ，make sense 喎。 係啊，冇錯。 係咯，佢又冇碌錯卡喎，係咯。 唉， 呢個好考起大家對電影嘅無厘頭嘅認識喎，呢個。有咩關係呢件事我哋破解一下。係啦，咁楊過去咗邊呢？袁華冇出現喎呢度。 冇，袁華冇。係囉。係呀，冇份。當期就唔到，我估佢都想搵嘅。係呀，照計都係個替補。 即可能本來 係呀，純粹經理人，喂，搭唔到期喎，你得兩日，呢兩日袁華喺上咗國內喎，咁樣可能搭唔到期㗎。係呀， 咁樣。我驚佢本嚟搵光都同朱咪咪都想搵埋嚟㗎啦，我驚驚嘅。 但系我真系觉得，即系揾工会嫌唔拍咯，即系揾工都拍唔到咁样，喂差啊揾工，我真系觉得。 唔系喎，你同期话揾工其实 系 有套 系啊，咪江湖咩梦女人咯，咪咯，人哋都喂唔差喎。 争啲， 系啊，仲争啲人哋， 系。 佢可能睇个剧本揾工避啊，就话，唉，即系呢个细节都系好掂。系啊， 都揾过噶，其实。 系啊，人哋推啊，系啊，推啊。 即係啲以話唔得閒咁，其實好得閒。 係啦，其實係啦，咪咯推噶，咪咯。 係好啦， 得呢幾個，去即係接咗，咁所以就呢幾個演啦，係啦。阿蘇玉華又呢排又其實呢個咩嘛，平安谷都係佢嘅最後一部無線劇啊嘛，係啊，唔係淨係樂童啊，其實係啊，係啊，我哋一陣會講嘅，竟然係啊，係啊，臨尾好同大家再交代。 好， 系啦，阿苏玉华嗰阵都拍啊，系啊，系啦， 系啦，冇错。 其实我觉得佢应该走过去同阿边个啊佘诗曼你拍啊边个嗰套啊，阿黄子华出就差唔多啊。 冇错， 哦，栋笃咩啊？ 栋笃乜鬼？乜鬼？ 阿公，阿公啊！ 冇错。 会唔会嗰套仲睇高一线啊，大佬？ 喂，咁啊，喂，介绍梗系睇高一线咯，我期待啊嗰套。 即点？嗱，嗰套好多人都已经柴紧台噶啦，大佬。 柴紧台嘛，系咩？上未啊？未有优先场， 系 咩？斗得正喎， 咁即系唔使睇都系差咁咪使乜优先睇？ 你咪眼睇啫，有欠公允 啊！嗰啲啊嘛， 唔系，我又觉得呢套啊翻身嘅，黄子华有机会翻身嘅呢套，因为佢不嬲票房咁样。 我从来都唔觉得， 系啊， 其实以前黄子华啲戏唔好睇咁样， 系啊，我都觉得 睇啫嘛。 即系你话唔系神，但系肯定唔系零咯，即系唔系讲到一蚊鸡到票嗰啲落落到底咯，港底咧太大港产片底个啊 ，OK 翻嘅，好似 有一蚊鸡保镖都有嘢讲嘅， 系啊，有嘢讲噶，你港底你大把戏差过佢，咪咯咪咯， 系啊，冇错，几时系垫底啊？冇 错，几时垫底？咁本上你哋冇睇港產片，我成日話，你知唔知而家爛片可以爛到點嘅？你睇下一家大曬啊！你知道條尺喺邊咯？你唔好啲唔好睇嗰啲，一話唔好睇已經話爛啦咁樣，你要睇下而家爛到可以係點？佢個平均值係點啊？係低到幾低啊？咪咯，即係你唔中意你唔可以話就話爛啊嘛，啱唔啱？就係。 即係起碼人哋都有個紙筆寫住我係佘詩曼先啊，大佬張 poster 啊。OK， 好。好，咁到时再讲啦。呢套都太早啊，好似系咪都系贺岁啊？嗰套 贺岁，港产贺岁啊，眼含都叫记忆啊，大佬。系啊。 O K， 好。 眼含啊，大佬。 到时讲 啊，黑炮。 到时讲系。 咁黑炮赢硬嘅啦，唔使谂啊。但系即系意思，港国产喺下边下游位置眼含啊，呢两套。 有同打交，即係台上擂台，有人打台。 係啦，佢喺下面評述無厘頭打交，兩個裁判喺度嚼緊咁樣。 唔係講喺台上嗰場。 係啊，唔係台上，台上就已經立刻爆，唔使諗噶啦，係。 台上唔使嚼，台上得一個 嘅 啫，其實。 第一得一個，唔係個黑牌都丟啊！喂，打得未啊？跟住下面兩個嚼緊。 都冇人上嚟啊！係 啊，冇錯 冇人上到嚟啊！係。 下邊嗰班班觀眾自己喺度牙交戰，跟住做冇一 係啊，冇錯。係 啦，冇錯。嚟睇下點啦嚇，到時今年新年都應該 OK 嘅，多啲嘢睇係啦，好。 第九位。 好。 好。唔係啊，第十位啦。 係 就萬樂金田。系啊， 哦，马中田都仲喺， 系啊，我都正啊， 系喎 ，sorry 啊，嗱，更正翻先，系，啱啱第八位系 Face Daylight 嘅， 哦， 系啊，我啱碌 咗， 碌 咗啦，又跳咗啦，佢喺我哋讲咗紧已经跳咗啦，个票房系啦， 明白，好啊，冇问题， 明白，好嘅，好，明白， 好， 好， 咁第十位后呢，咁我报报啦，因为即刻我有两套啊，就会即刻我啊录音自己讲嘅。包括就係呢、這個，哇！大家鍾意《獵殺列車》啊，大大隻啊，肥老公啊，成日都有人話馬東石即主打啊，叫《犯罪都市》。喂 ，OK 喎、啊，我長場爆，長數唔少，佢有廿零場，即係唔多唔少啦、啊。但係長場爆，會留意你而家撳嚟睇見。喂，真心啲人就係睇馬東石，唔好講嘢。我睇過正，同埋就係都幾唔同一般韓國片拍法呢樣嘢，值得講。咁即間我有本事講下，係啦。咁另外呢，仲有其實今套都有套叫《魔幻夜夜》，就係、是、呢個太恐啊，喺二十位。啊，頭先《犯罪都市》十七位啊，咁有套二十位就叫我唔識讀個字啊，係咪叫網尾啊？ 網尾啊， 網尾啊， 係啦，即係鬼尾網兩啊，係咪有個有乜四字字文嗰個網？咁其實係你當係即係叫 KOL 直播有鬼，踢邊個死邊個嗱？你當係咁嘅啫，大橋係泰國恐怖片。 话 可以，话可以，啲女话可以，系啊，剧情唔得嘅，咁但系咧，即刻都会叫快讲，系啦，我真会讲啊，咁呢个都系呢个礼拜上嘅啫。 边方面还可以啊？即系嗰个桥， 啲女得，啲女得，啲女， 啲女还可以，好嘅，明 白。如果佢唔系人妖，如果佢唔系人妖，啲女得嘅，系啦，起码十几条女都还可以。 咁睇戏佢又唔除裤，你唔使理佢咪？ 你唔知嘅就咁 啦， 系 啦，咁你話啲太行嗰啲，嗰啲空姐都隨時係人妖啊嘛，都唔知啫。 咁你 玩而家人哋空姐啊，即係佢關我咩事啫？係咪？佢唔好喺度，即係送餐定一啲嘢揞都我得啦，係咪先？ 係，冇錯。 咁樣我理得佢啫，佢樣靚唔好嘅。 冇錯。 落咗機都大家唔識㗎啦，係咪？ 係。咁啊，系啦。咁啊，跟住 你溝佢再揾佢啊，另計啊，呢個另計啊 ，OK。係， 另計冇錯。咁啊，跟住我仲會講一套就正嘢，就係呢個之前上咗都兩三個禮拜咁我冇時間睇，就係韓國嗰套叫做原來都係叫逆權概念嘅，就叫做《不能說的故事》啊。咁啊，估唔到就係哇嗰個，即係如果佢係外語片。即係如果將廣告牌殺人事件嗰個老即係叫做老女人啦擺落嚟，咁呢個不能說的故事又係一人叫一人 show 嘅嗰個鬼嗰個婆婆，即係叫婆婆啊，咁呢兩個真係有得揮。即係如果即係當然你金像獎啊，梗係唔會擺落去。 咁呢套 係如果有個叫 咩 其實原來係講慰安婦事件嘅真人真事改編。 哦，初初就講個婆婆佢係咁投訴，係咁投訴咁嘅。 开头投诉识到个公务员，但系同个公务员又后屘又教佢英文，咁啊变咗发展出好似你当系好似婆孙嗰种关系。咁一开头咧温情嘢嚟嘅， 韩 国片，但系点知一转一个钟后转咗去，原来讲慰安妇，好精彩，咁啊感人。 咁样 嗱，雨神同埋啲人话会喊啊嘛，雨神同人会喊啊，呢套咧全个戏院饮泣。我直头啲即系身力声咁样啲喊声，我老婆直头收唔到声，出完字幕喊住抹眼泪，要回翻气先行得走。 咪雨神同行，我都睇到飙晒眼水嘅，唔知讲完 就飙眼水， 系啊，飙晒眼水。喂，大佬，我等咗三个钟啊，大佬套戏，大佬，系啊，先睇到啊，大佬，飙唔飙晒眼水啊，大佬。呢套又唔係啦，呢套真係感人嘅。 係真心催淚， 係 先感人。O K。 即刻我會叫做。 咁呢啲人哋講嗰啲係實在啲嘅嗰種，即係嗰啲。 係。同埋真係真事改編嘛，你一贏咗呢啲咯，一撚真事，跟住後屘咧出吹啦，播翻個真人，一模一樣嘅差唔多。 即真係堅好似嘅。咁你 其實我哋一陣間咧後半段講嗰陣咧，我哋會介紹翻啊呢個黃盈水嘅呢個女主角咧。 唉， 佢以前拍過另一套又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唔係佢做女主角，佢做第二咧，即係做女主角嘅，係啦，係一套叫做《沙漠之花》嘅嘢，係啊，係啊，係。係，我哋一陣都會。 哇！厲害，厲害，高手，高手。 但關咩事咧？咁就咁啊，大家聽落去啦， 好， 都去到差唔多最後先講㗎啦，我哋都係因為同呢、這個平安谷竟然有啲嘢可以講，即係所謂嗰種爭取女權，但係人哋講一樣嘢咧係實在好多嘅， 係 明白，係咁真人真事嘅，因為我真係又係都好感人嘅，係咁啦，咁 OK， 好，咁呢啲一陣會講到嘅，好多嘢講嘅咁就 冇錯，就咁啦，好，要計數幫啦， 好，咁以上係香港觀眾， 等陣，等陣，係 成個 我講咗一套。有一套叫《二音》啊，系啦，系啊，《二音》啊，咁啊都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嗰度得一场嘅啫，系啊，要睇下快啲睇啦。 什么嚟啊？ 系讲咩嘅咧？就系讲呢个其实纪录片嚟嘅，系讲配音啊，但系佢唔系人声嗰个配音，系即系嗰啲动嗰啲沙石啊，嗰啲即系环境音嗰啲配音啊。 哦，咁样 系啦。 阿天宇地阿蛇 天马蛇嘅，明白，即系配音效，系啦，唔系配乐， 系啦， 系咪啊？明白，音效先， 系啦，系啦。 喂，但系我嗱， 配嗰啲可能唔系讲现实噶，即系唔系你蛇天马嗰就系去现实录啲现实嗰啲声， 系唔系现实？佢系自己整， 系假整嘅，即系例如系咪搵啲绿手喺嗰个收机度， 扮闪电啊嘛，系啊，扮雷声，冇错冇 错， 一日拍落快铁 纪录片嚟，记住呢套啊，系纪录片嚟噶，即系唔系其实。不过我其实特登唔讲嘅啫，因为咧其实未上嘅，2月8日先正式上，佢优先嘅啫。 哦，佢有正常嘅， 冇错冇错，系啊，未正常，2月8日先正常，系啦，所以得一场啫，有乜？ 哦，系啊，咁。都留意下呢套， 系啊，留意下啦，惊嘢嚟嘅， 区嘅电影嚟啊，呢个 应该系台湾嘅， 哦，台湾 ，台湾， 明白，即系华语片嚟嘅，都系属于 系啦，系啦，华国语嘅纪录片，冇错， 嗯，就讲呢啲配啲音效点样做，系 音效嘅， 系啦， 好，咁但系真系咁痕嘅就睇啦，老实讲，而家香港嘅朋友咧对配音人都冇兴趣，唔好讲话配呢啲，系 啊，咁系啊。同埋冇啊，分分钟而家都开始冇，因为而家好多电脑做到嘛，即系用电脑砌出嚟，系啊，电脑合成，咁都即系 正常。咁你睇翻 Star Wars 啊，当年嗰啲制作特辑，其中一样就系点样整嗰啲声啊，其实好特别，好 诶，过瘾又过瘾。当时佢又会整啲仪器出嚟噶嘛，系喐啲仪器啲声咁样噶嘛，好鬼搞嘢噶，系啊，即系佢会做啲好似固体音乐咁样噶，系啊，冇错。 嗰把剑就系其实攞个长咪都系走去发啊嘛，但系其实啲激光枪系敲落去啲威亚度嘅声，即系其实嗰以前都仲系用一啲现实嘅嘢去做音效，咁啊到底佢点样做到啲好奇怪嗰啲声音咧？咁其实都系有趣嘅呢啲，不过而家真系冇乜兴趣想知嘅吓 ，Who cares？ 最差呢样嘢系，咁如果仲有兴趣嘅朋友就睇下呢出啦。嗱，讲晒未？ 好，讲晒， 讲晒啦嘛。好，咁以上系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就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咁好似我哋跟住嚟咧，系咪会不打电影时间系嘛？咁好嘅，好啦，咁大家唔中意听古仔、唔中意穿桥嘅朋友就熄机。好啦，咁将时间交俾不打。 好 ，thank you， 以快打慢今次，龙叔版。 好，先又到我不打电影时间啦，因为呢个礼拜咧其实冇乜科幻片嘅，不过咧我就会有一套啊叫魔幻啦，不过好似咧上咗都系呢个礼拜上嘅，不过上咗两日到啫，好似票房麻麻。我今日 check 咧全香港礼拜日啦，得一场嘅啫，仲要系呢个 MCL 要去到新港城先有得睇啊。咁系一个泰国嘅恐怖片，即系简称泰恐啊，就系呢个叫光望尾啊，两隻字，大家见到 poster 就会咧，即系有个女仔揸住个手机，跟住伸隻手出嚟，然后就好恐怖片咁样啦。咁啊，我会讲呢套，因为呢套始终啊，虽然唔系科幻，但起码都讲鬼啦、魔幻片啦，咁同埋都算系太恐嘅，又有啲新元素加咗入去，咁啊值得讲讲嘅。咁啊，但系就呢套其实烂底嘅，咁反而就想讲两套正嘢啊。一套就系、是、上咗几个礼拜我未睇，啱啱呢个礼拜睇咗嘅，就韩国嘅嘢都系算系逆权 概念嘅戲啊，咁就叫《不能說的故事》啊，估唔到係咁正嘅。咁另外仲有一套韓國片，就係《犯罪都市》啊，嚇馬東石啊，再一人 show 嘅電影啊，可以話係啊，咁啊係都係幾另類嘅韓國片，咁啊都會喺稍後講講嘅，得唔得？咁因為今集我哋破天荒錄咗好多嘢啊，即係加上我哋一齊講嘅環節啦，同埋後邊講好多劇啊、電視劇啊嘅環節，咁我哋咧即係Tasco order 我呢一節咧縮短到要半小時，咁我都盡量喺半小時內講曬呢三套戲啦嚇，咁啊介紹俾大家睇，好冇？好，先嚟講下即係同科幻有啲關係嘅叫網尾嘅得唔得？咁咧其實套戲啊本身爛底，但係咧套戲入邊嘅女仔就非常索喎，咁其實佢都算係太恐叫做即係泰國恐怖片入邊加咗就叫做 K 即係網絡 KOL 嘅新元素得唔得？咁呢個有兩個層面嘅，包括套戲入邊都係講咧網紅就被鬼殺嘅得唔得？咁而就係直播自殺。而且係條片踢邊個死邊個嘅，得唔得？咁即係會有呢個照以翻而家喺呢個網絡文化嘅背景底下設定嘅鬼片咯。咁呢個其一啦，第二就套戲本身就真係揾翻泰國網紅做嘅 ，OK 得唔得？咁而入邊咧出現咗叫五大索女。不得了，咁咧始終我係網台節目啊，冇辦法俾相大家，咁但係咧你打翻呢個叫即係網美嗰兩隻字，就加上就叫正妹咁樣啦，網美正妹，你喺網上面都揾到好多文章噶啦，咁咧包括咩咧？女主角咧本身都喺 IG 擁有37万追隨者嘅，咁咧英文名就應該係叫 Mean 啊。M-E-A-N 啊咁樣嚇，咁啊 IG 個 number 個 account mean APT 嚇咁樣嘅，自己揾下。咁啊被譽為啊叫清新脫俗又白又長腿嘅得唔得嚇？咁啊呢個女主角啦，咁啊女主角入邊佢最後都幾慘嚇，佢慘到就即係你知泰國恐怖片啦，通常都殺人啦，咁啊梗係復仇啦，恩怨情仇最大，但係最慘就係死唔去嘛。死唔去無限輪迴，不停俾鬼嚇，就不停俾鬼搞，但係搞來搞去佢都唔死，咁但係佢身邊人死曬嘛，咁呢下先慘喎，咁同埋會即係啲鬼報復就唔係報復佢自己嘛，通常報復你心愛嘅人嘛，搞死埋你條仔，咁跟住搞死埋你阿爸阿媽仔女冚家搞死曬，自己唔死呢下慘，咁接近嘅呢套戲都係有咁樣嘅結局嘅元素，咁啊幾即係中意睇依科嘢啊，幾揀機盞鬼啊，咁至於另外側邊 side cast 嗰啲咧，即係嗰啲因為佢始終套戲入邊都講佢話啊係啲網紅，咁啊誒都穿埋條大橋啊！大橋就話講佢原來係個女主角，佢咧就係一個護膚品牌新起品牌嘅老闆嚟嘅，咁啊揾咗啲網紅咧幫手就用嗰啲護膚膏，咁但係咧個女主即係個女鬼啊，就係嗰陣時你計當時嘅網紅用咗個護膚膏咧毀咗塊面，咁仲要死啦！咁啊，跟住就後屘就俾啲網民唾罵啦。咁啊，又兼又想追究就追究唔到啦。咁啊，跟住就最後咧，自己喺個直播節目嗰度咧，咁就自殺嘅。咁自殺死咗，真係自殺死咗。咁死完之後咧，只鬼咧就決定就要報復，揾翻曬害過佢嘅人，包括曾經網上面鬧過佢嘅人啦，散播過謠言嘅人啦，嗰個經理人公司啊，冇幫佢出頭嘅人啊，中間嗰啲中介啦，最後罪魁禍首就梗係要報復個老闆啦。咁但係報復老闆佢又唔搞咯，佢除咗一一樣樣又喺個老闆嘅屋企出現啊，追佢啊，搞佢之外呢，佢其實都有就主要都係搞佢條仔咁啦，就係搞佢身邊嘅人嘅，咁啊逐個殺啦，咁啊變咗係咁樣嘅大橋嘅故事咯。咁但係你問我就因為。始終啊，即係重複又重複，加上套戲就即係喺隻鬼殺人嗰下咧，其實有個別鏡頭就都叫做有啲叫設計，但整體個套路都悶，即係都有啲陰陰陽陽啊，熄燈啊，有隻鬼啊，跟住又講佢，同埋隻鬼嘅出現咧喺套戲入邊嚟講，佢冇乜限制，佢中意出就出。唔出又唔出，又冇话日头唔出得，又冇话喺光天化日唔出得，又冇话喺条街度唔出得。咁咧，有时私人地方会出啦，喺条街度又会出啦。咁而佢嘅能力又冇乜限制，佢中意就可以啊，有直头念能力啊，隔空杀人啊，中意又可能会有啲一一样样啊，搵啲被动杀人，搵啲嘢整，即系整喐啲嘢嚟撞死你啊，等吓到你出去撞车啊咁之类。咁啊，总之即系能力同个即系鬼出现嘅 嘅設定都唔仔細，咁又唔知佢會唔會鬼上身喎？佢有時又可以操迷惑到人，有時又鬼上身，咁啊變咗即係都幾咁無敵嘅嗰只鬼，咁啊變咗就觀眾睇落就唔係太好睇咯。咁又同埋佢成日都出現，又變咗唔係太緊張，亦都估到佢出現，咁呢下就即係窄咗少少。咁我翻查記錄咧，其實導演係一個新導演嚟嘅，咁就叫做如果中文譯名咧就叫做。中文譯名又叫做瓦皮迪維拉坦，另外仲有個合道噶納塔差吉拉阿隆，咁呢啲英文譯名我唔識讀啦，咁但係都係叫新嘅導演，不過佢又叫做話加入咗呢個叫新一代嘅元素，咁同埋佢叫做喺入面咧都係 sell 緊泰國嘅網紅啦，咁頭先又講過即係兩個，咁其餘出現質。邊嗰啲網民咧，即係嗰啲會死嗰啲咧，全部都正嘅，即係起碼都後生啦，起碼都索啦，咁亦都有個非常誇張嘅身材，咁得爆出嚟咁滯，咁就叫做如果大家查一下 I G 就係 M U N K A E W 喎，得唔得嚇？即係又係好誇張。咁加上另外有个叫做呢泰国十大网美之一啦 ，IG 有83万 fans 嘅，得唔得？又系身材好火辣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就系话好似韩国女团 AOA 嘅智敏啊，得唔得？身材又好劲嘅。咁就总之加加埋埋又叫五大网红女仔，咁亦都系。本身即係做翻自己嘅啫，拍翻喺戲入面都做翻網紅角色，咁而佢又俾鬼殺咁樣咯。咁你問我以睇女心態入場睇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當睇鬼片心態入場咧，佢有部分場口拍得好嘅，包括咩咧？佢有個 shot 就係個女網紅死咗，瞓咗喺地下，但係佢個背、佢個下身啊，即係由下身到腰，至到 pat pat 到腳咧，係好似違反身體力學咬咗上嚟嘅，即係意思個人就瞓咗喺地下，個頭就望向前啦，隻手就向前爪啦，但係個 pat pat 隻腳就反咗喺個頭上頂上面，咁佢有個咁樣嘅 shot 就變咗條屍體咁樣，但係條屍體會識喐嘅，咁樣會有個 shot 咁嚇你咯，咁呢個叫第一叫做個場口做得驚嚇少少，咁其餘都係嗰隻鬼咧。坦白講，即係尤其是嗰、那個，因為佢死嗰個叫 Monica 喺入邊，其實都唔差噶個樣。咁但係個 Monica 就得佢叫做回憶喺或者喺個叫做重播翻佢自殺片段回憶嘅片段鏡頭嗰度出現嘅啫。之後佢鬼嘅狀態其實成日都黑掹掹嘅，就游到佢本身黑隻手又黑。隻腳又黑，塊面又黑咁樣，黑蚊蚊一個鬼樣啊！咁到最後先有個叫做以佢咁嘅狀態，但係化少少妝嘅鬼樣，咁啊變咗隻鬼個外形其實都成日有變化嘅，咁又係好鬼，即係呢樣又違反咗恐怖片定律啦，咁啊差少少嘅咁啫。咁但係問題就始終嗰隻女鬼就即係靠嗰個咁嘅死人黑樣咧，咁啊叫突然之間出現啦，喺啲鏡頭度出現啦，陰陰陽陽咁樣咯。咁啊其中有幕又好似。个感觉似之前有套泰片，就系话好似即系咒怨咁啊，就骑咗上人哋个头度，搵只手咧擘开咗人哋个口，咁啊杀咗嗰个叫基基地，亦都有啲燥，有啲闹，成日闹啲 model 嗰个叫经理人个老板，即系当经理人啦，个肥肥地 cam cam 地，咁啊后屘又杀咗佢，咁啊就擘大个口嘅夹硬，咁啊叫做有几幕系呢啲咯。咁但係其余都有啲突然间出现啊吓你啊或者一见到佢啊咁样然后就死咗啦。咁就冇乜详细交代嘅。咁至于最后个结局就係、是、啊即係生不如死嘅啫。咁亦都系因为佢都讲话个女主角其实有罪嘛。咁所以变咗佢套戏都唔会话叫标榜，你知泰国片啊好正路啊。咁所以都唔会话标榜呢话情有可原啊原谅返佢。咁所以最后佢都系失败嘅。咁算系叫做一个叫比较好传统。亦都系叫做好冇乜火，冇乜特别嘅泰国恐怖片。不过加入咗嘅年青人，即系 KOL 有直播嘅元素喺入边，咁 sell 啊 sell 五个新嘅即系网红啊，咁我觉得算叫做中意睇女吓、啊，可以入场睇下，好冇？咁我都唔讲太多，亦都不是太正啦。咁至于咧，今个礼拜有两套韩国片就非常正啊，我会讲啊，一套就系马东石嘅。 即係《屍殺列車》嗰個啊，肥佬公啊，有人話嚇、啊，即係嗰個好大隻嗰、那個，咁啊擔正㗎啦，《犯罪都市》嚇、啊，咁我睇完又發覺就真係確實好睇嘅，咁好睇在咩咧？第一咧，嗱韓國片不嬲咧個風格係會有啲催淚啦，會有啲狗血啦，亦都咧你問我部分韓國文藝片節奏都似日本嘅，咁啊即佢跟日本嘅拍法，即係都係會有啲唯美啊，亦都有啲叫做好節奏好慢，好叫做寫得好生活化，亦都情節咧係比較即係應該話佢情節都細緻嘅睇功力啦。咁我冇話細緻唔好嘅，咁但係佢入邊個劇情個推進好慢，係好多好多生活嘅瑣碎事都會交代，咁樣嘅拍法嘅得唔得？咁而韓國啊，更最出名就成日都係會有啲即係叫做可能強姦啊，或者有啲叫做一係啊絕症啊，即係啲比較狗血嘅劇情會加咗入去。咁呢個我都明嘅，咁亦都係譬如你話當勁嘅，譬如《與神同行》，咁你入面其實都好多催淚啊，好想即係一啲咧，即係個情緒位刻意做到會有個高位。咁俾你，即係好，你其實睇得出你問我係好做作嘅。咁呢個我覺得係以海活韓國片而家嘅電影風格咯，佢嘅特色咯，得唔得？咁但係睇完呢套呢叫《犯罪都市》咧，我又覺得佢又幾破一般韓國片嘅拍法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入邊其實贏咗乜嘢咧？就一來就贏咗馬東錫叫一人 show 電影啦。佢入邊拍到佢咧本身係型嘅，但佢型咧唔係話純粹啲懶型嘅型，佢做翻自己，佢都要做翻一個咧，應該冇交代佢結咗婚或者仔女嘅。佢純粹做一個叫做差佬，係一個資深嘅警長，得唔得？咁但係就係前線嘅，佢係會帶幾個人啦。咁而嗰幾個人咧都唔係話好 smart 嘅警察，咁但係當然都有個係啱啱嚟嘅大學生，講佢話好有抱負，咁都係一啲老差骨咯。咁佢又叫做帶領住呢班叫做唔係咁優質嘅警察咧，就要管住一個咁樣嘅唐人街。咁而嗰個就係韓國，應該佢都係越大概我諗八九十年代啦，應該九十年代，但係肯定唔係講現在嘅。咁嗰時啲電話都仲係即係大哥大電話嗰類咁樣，咁啊管住咗一個好似九四年嘅，佢話係真人真事改編。是想当年韩国某一个地区的华人街的一单或者几单的叫做华即是那些黑帮械斗，那就靠一个这样地区的小差佬竟然又移平了就 settle 咗成件事咁嘅一單咁樣嘅真實視片改編，咁入面又見到係即係佢做返一個咁樣帶領住佢哋，又反而又要同啲黑社會好熟，係喺周旋於嗰啲幾啲幫會華人幫會勢力入面，咁但係佢自己就好 charm 嘅，就好知道自己做警察嘅位置，咁就即係雖然同啲黑幫係都會問佢攞料，亦都會叫做哇，都知道管住個黑幫要又會做中間人啦，兩班黑幫叫佢握手言和，唔好搞咁多嘢嗰類角色咯。咁但係問題到真係出事咧，咁佢就係又都好能幹嘅，亦都係好顧及佢嘅下屬，佢做到一個咁樣好似有啲暖男，又有啲老差骨。亦都有啲叫做坐，好似話叫又幫啲街坊啦，坐強扶弱。亦都有啲咧，最後就發覺就有個即係好奸嘅黑幫就入侵咗呢個社區。咁佢就其實得幾個人嘅啫。咁但係幾個人咧好心狠手辣嘅。咁啊描述到嗰個一嚟到咧已經就先逼到個其中一個黑社會就打到隻手變曬形。咁啊引到佢個大佬過嚟。即係報復嗰下就係頭殺埋佢大佬，立咗佢個黑幫，咁然後就再滲透入去，就要同其他啲黑幫開戰之類咁樣，咁啊好心狠手辣嘅角色，咁啊變咗搞亂咗成個喺嗰個華人街入邊嗰個叫勢力嘅分佈咯，咁啊跟住所以阿馬東錫先出手嘅啫，咁啊講佢點樣揭垮，咁但係馬東錫就係即係做到拿捏得好正，就係佢個性格。同埋佢嗰個處事方式咯，即係哇，對啲古惑仔嗰啲咧好利落嘅處理得，咁而對於一班咁樣嘅悍匪咧，從不畏縮，兼又話講佢咧有個 moment 就嗰，因為嗰佢得三個人啫嘛，三個都好抽得嘅，話嗰喇叭斧頭係咁劈，一個個即係開頭誇張啦，即係描述佢哋一個隨時殺人殺幾十人冇所謂，幾十人圍住佢都唔夠抽。咁點知有一幕就講佢終於撞上啦，跟住話馬東錫一個人抽其中一個， 话讲佢都打到实嘅，话点样扭住佢，跟住最后就搵只手捻佢啲肋骨咯，捻痛佢，跟住一个扭手箍住佢，就咁夹硬立晕咗佢。咁系一个好有力感嘅表现。咁你见马东石佢嘅身形就大只啦，佢唔系话打嗰只好技击啊，好成龙嗰只，或者叫做好技术型嘅，即系好似甄子丹嗰只，佢又调翻转系以即系压力。好強調佢啲壓力，話一攣住人哋嗰啲手咧，握手咧都可以攣痛人嘅。跟住講佢如果俾人哋制服住咗，佢一嘢攣住人哋個手腕咧，可以夾硬成隻手攣痛，扭開佢人哋隻手。咁佢好強調佢嗰種大力咯。咁同埋佢中意揦住側邊啲嘢啊，喺街頭揦啲垃圾桶啊，或者插啲牌，啲鋼嘅可能啲鐵牌，一嘢車落去啲罪犯度咁樣，咁啊睇得佢好，即係嗰種好力感嘅打法。咁而講佢亦都識啲好多關節技，即係點樣制服人，點樣扭人哋，點樣整到人哋窒息。咁而又講佢大隻啦，點樣就話啲拳頭交，點樣擋咗幾嘢之後一拳就打得人哋咁。咁嗰啲力嘅表現係好利落，同埋個打法係好實嘅，唔係好花巧嘅。咁你知佢身形嘅大隻，又冇乜話跑動嘅，總之就好陣地戰嗰種打法。咁呢種個感覺我又覺得幾寫實。又幾拍到當時個黑幫嗰種勢力個情況，咁嗰啲打鬥好精華嘅，即係精華得嚟好精彩，咁就睇到幾滾。咁而又講佢哇咁心狠手辣嘅黑幫，點知都輸俾佢，跟住仲要俾捉咗翻去入邊咧，就行呢個酷刑，即係嗰時啲警察都會㗎嘛，即係又講佢點樣，連佢都最後不服。即係連嗰個殺手啊，都要都屈服，咁啊爆大鑊咁之類啦。咁跟住話講佢最心狠手辣，佢都三個嗰下頭啦。最後啊，仲有一場廁所戲，哇咁啊幾精彩嘅，咁打咗差唔多五六分鐘，咁啊打得好過癮，即係互有攻守。咁啊最後就夾硬咧，即係叫做扭住，即係原本都爭啲輸嘅。男主角馬東石咁壓住咗佢，佢再揾隻手拮佢隻手，拮到爆曬光之餘，佢就夾硬喺扭住佢另一隻手，跟住就一個鏡頭落，咁粗扭斷咗佢隻手。咁而又即係叫逆轉性咁樣咯。咁嗱嗰場咧，真係睇到大發人心，而且嗰啲即係叫關節技咧，好實嘅。咁啊，即係拍得幾精彩。咁啊，總之成套戲你問我個佈局都係以一個警察嘅角度，佢係拍到嗰種地區警察嗰種尊嚴咯。咁呢樣嘢我諗會取悦到韓國人嘅。咁而一個叫做老差骨點樣擺平最後成件事？咁而入面佢都唔想，好多嘢都會被動嘅，佢都跟住走嘅啫。咁但係又講佢點樣叫有少少鬥智鬥力，又喺周旋喺唔同黑幫底下。咁個結局亦都有少少扭橋嘅。咁啊，即係講佢點樣又引蛇出洞啊？警方有啲行動，但係佢哋嗰邊嗰個奸嗰個人又識破到啊咁之類，咁所以變咗又有啲起碼唔滿咯，個劇情又估你唔到嘅元素喺度。咁而我發覺讚歎就係整體個節奏係快咯，咁同埋冇以往嗰啲咁做作咁催淚。亦都唔會話好刻意地又加啲家庭關係啊，又寫啲可能啊點樣啊啲老婆仔女啊咁嗰啲嘢落去，咁啊起碼冇咁拖拉，冇咁狗血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個感覺幾新，咁而又出嚟個效果咧，就真係以暴易暴，就大快人心。咁就鍾意睇呢類即係好實嘅警匪片呢，呢套真係唔錯啦。咁而入面就係馬東石就做個男主角啦，就佢一人而贏晒。咁而同佢做對手最緊要嗰個就係叫姜繼上啊，咁就唔係尹繼上啊，咁亦都係即係好戲之人嚟嘅。咁佢飾演一個有胡鬚戴黑超扎條馬尾長頭髮嘅中國黑幫，咁而又窮兇極惡啊，好兇殘嘅，咁又做到佢嗰種霸氣邪惡出嚟嘅，咁啊即係叫做雙雄片嘅套路嚇，一中一奸，即係傳統嘅警匪片，鍾意睇呢啲咧就值得大家睇下啦，得唔得？好，跟住事不宜遲，到最後就講講另外一套韓國正片啦，咁就係叫做。不能說的故事啊，咁呢套咧就真係出名我啊激讚啊，大家留意一下我個影評你就知。咁因為呢套咧就個導演咧都叫做魏公仁膽大，咁其實佢係咩咧？佢就導演就係叫做 金石金岩石啊，得唔得吓？咁、啊、我查翻佢都应该都冇唔应该唔系好特别咯，即系个 reference 啊，我就揾唔到佢话之前拍过啲咩戏。咁但系独立睇呢套咧，就发觉真系艺高人胆大。咁点解咧？因为佢就头套戏咧都几断裂嘅，佢够胆咧将套戏叫分开前后两拍咯。佢唔系明显分开嘅，即系简单嚟嘅套戏就冇故意分，即系唔会话有啲黑底白字啊，中间升啲字幕划分。咁反而就系、是，但系个整体个故事系两种唔同风格摆埋一齐。咁头咁差唔多一个钟头零两三个字，你都觉得佢系一套好普通嘅温情伦理喜剧嘅啫。得啦，咁入边又即系讲话个婆婆啊专投诉啊，即系专会对个社区好执着嘅，又会同啲邻居闹交啊，即系专投诉嘅婆婆。但系遇翻上就你当好似民政事务局啦、啊，入边有啲职员咁有个啱啱调嚟，亦都系好执着，亦都系会按章工作，亦都系好精英嘅，学历好高，英文又叻嘅精英公务员。咁啊咁啱撞上之后啊，梗系有啲笑位啦。咁但系后尾咧，因为个婆婆要学英文，表面嘅原因就话佢原来有个失散咗嘅细佬，因为当年佢话佢穷啊，咁啊将个细佬卖咗佢，咁啊后尾卖俾寄养家庭，跟住辗转去咗美国生活。咁而呢个细佬咧，连韩文都唔识嘅，因为佢好细个已经卖咗去美国噶啦。咁但系佢后尾辗转揾翻。但发觉呢佢冇办法同呢个细佬沟通，咁于是个婆婆就想学英文啦，咁啊唔打唔撞嘅，讲佢学英文啊本身梗系差啦，咁但系后屘点呢，咁就揾咗咁啱撞到翻嗰个公务员，咁啊后屘决定啊揾佢帮手，就即系私人补习英文，咁啊点样补补下，就当然发展咗一段又好似婆孙。亦都系个婆婆会照顾佢家庭家起居饮食，咁又会咧同佢个细佬咧，又会教佢个细佬，咁佢个细佬本身又系因为冇饭开啊嘛，屋企得两兄弟嘅，咁于是就后屘啊两个都喺埋佢个婆婆屋企嗰度生活咁样，即系会有啲咁样好比较微妙嘅关系建立咗。咁呢个就系头嗰一个钟头，大概零三个字啦。咁观众睇落去都系有啲即系觉得普通一般咯，即系韩国几狗血嘅。几重作嘅温情伦理剧嚟嘅啫，咁谁不知一扭先知原来婆婆个身份系紧要嘅，咁但系最正佢扭呢个身份之余，佢唔系突然之间讲，佢之前其实有铺排嘅，包括佢有个手巾啦、啊，亦都会之前有个一样同年纪嘅朋友会过嚟揾佢倾偈，咁但系话暗抢交代就嗰阵时咧啲伏线交代话讲佢开始个脑有退化，手会震啦，同埋话医生话佢咧最多得一两个月记忆嘅啫，咁样过嚟揾佢原来做乜咧？咁佢有侧跟最后先交代，咁亦都咧到佢上车嗰后有个女咧有架车过嚟接佢，咁佢又会逃避佢个女嘅目眼光嘅，咁类似咁样种种嘅嘢留下伏线，先穿翻原来其实呢个婆婆咧，其实系一个真实嘅人物嚟嘅，咁佢其实投射紧一个真实人物啦，就话韩国叫做少数，即系俾当年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捉咗去台湾做慰安妇嘅真实角色啊，咁佢投射咗落去，咁其实系事实就系一个受害者叫李容珠女士嘅投射角色，咁后屘佢出 trailer 嗰阵时咧，都会播翻阿李容珠女士嘅相嘅，咁同佢而家呢个即系婆婆演嘅角色嘅造型真系好似，咁啊叫神还原呢个角色嘅，咁而套戏原来个聚焦位呢？呢、這个婆婆就系慰安妇，咁而嗰个老婆婆揾佢咧，其实都系慰安妇，但系佢就因为知道自己系脑退化，佢所以咧过嚟游说女主角个婆婆同佢出庭作证。咁点解咧？原来佢呢个系来自真实嘅事件啊！2007年美国众议院咧曾经喺美国就通过咗呢个叫121号议案，就系、是、就谴责日本嘅二战。即系暴行啊，就慰安妇强迫即系女性啊，就做慰安妇嘅呢个指控嘅，得唔得？咁啊，确实当时系成为咗国际新闻啊，亦都喺上面咧，喺套戏入边咧，就呢个李容珠女士就系当面喺个议会入边咧，就讲咗嗰啲暴行出嚟，咁啊叫做诉诸公诸于世嘅，得唔得？咁佢啊，其实以呢个真实故事去改，即系编造而成。嘅一套咁样嘅故仔，咁啊估唔到啊一套咁温情嘅戏， 加咗呢個設定咧，最後扭出嚟就一個好實、拍得好精彩，亦都好藝高人膽大嘅完全唔同風格嘅故仔。最尾咁而如實地拍翻，即係仿翻嗰陣時個眾議院嘅情況。咁原來個婆婆點解要學英文咧？除咗佢當年佢想揾佢細佬之外，最深嘅意義就係佢有一刻覺得。佢個朋友都患腦退化症，佢即係嗰陣時一早已經學啦，四五年前已經學，就話覺得咧，第時分鐘有機會咧，即係代替啊呢個老朋友，就做呢個角色，就可以喺個議會度咧，將呢個二戰侵亡即係暴行咧公諸於世，咁所以佢先去努力學英文咯，咁啊變咗其實係有啲前後互扣。就飆得幾靚嘅，咁加上咧拍出嚟個感覺係點咧？咁啊拍得好精彩，咁啊當然個男主角個僆仔有最後梗係有啲幫助啦，包括佢上到個議會度又唔敢講嘢嚇，見到咁多記者，有咁多議會嘅議員，咁誰不知佢就哇即係飛咗嚟美國，仲帶咗嗰張相過嚟證實佢身份之餘，咁佢因為咧佢之前因為驚自己被標籤咧，佢就唔似原本託俾佢嗰個人咧就註冊咗自己做慰安婦嘅，咁。原来韩国咧有注册制度，你要注册核实咗身份咧，先可以做慰安妇。咁但系问题无疑咧，咁佢冇注册到，咁佢嘅身份就受质疑啦。咁但系好彩咧，就话讲佢阿男主角就喺韩国，知道身份受质疑咧，就韩国发起咗呢个叫联署，咁啊将成件事喺韩国炒到网络上啦，同埋喺个主流传媒都炒到好大。咁好多人咧。即係知道佢真係慰安婦嚟噶嘛，純粹因為未註冊啫，咁啊即刻好快地幫佢註冊，兼咧由政府啊、咩平機會主席啊、立委啊、韓國嘅立法會啊，兼嗰啲地區嘅區長、州長，甚至乎個省長，到政府都發聲明，就幫佢由搞聯署啊，最後好似攞咗30多萬個簽名，證實咗佢係慰安婦嘅本人。咁呢件事都係真實事件嚟嘅，咁啊到殺啊，好感動，咁啊叫做。最後就真係完成個聽證會，咁最後呢亦都如願可以見返佢細佬咁樣囉。咁你預我大橋係咁，咁情節就其實唔複雜嘅，即係都好 straight forward 嘅啫。咁但係正嘅正在入面個處理手法，咁你見到佢係即係藝高人膽大，將兩種唔同風格嘅嘢擺埋一齊。咁但係擺埋一齊呢其實撞到效果，佢唔係斷裂㗎喎。一來佢有前後互扣啦，有伏線啦。二來就佢冇咗前段嗰種輕鬆，佢個塑造婆婆嗰種點樣好樂天啊，亦都叫做好淘氣鬼馬。咁點解佢對啲街坊咁執着呢？咁執着嗰啲即係入面嗰啲規則呢？咁佢係描述到佢好生活化。咁令到個婆婆咁有血有肉，佢係一個好有血有肉嘅，真係韓國嘅一個年老嘅小市民，但係佢 apply 可以係代表曬韓國所有基層嘅市民，咁有血肉嘅人，原來佢係慰安婦，佢係想當年係受過二戰嘅迫害，就因為咁樣佢先變成一個咁樣嘅人，係叫做糟蹋咗佢一生。佢因為咁樣佢先無兒無女，甚至乎更加冇孫啦，亦都係全身都有疤痕。佢唔敢再接受另一段戀愛，佢唔敢拍拖，亦都唔敢去照顧人等等。咁即係嗰種心靈創傷先有力咯。咁因為前段嘅輕鬆，後面嘅認真，咁先突顯到後面更加認真，咁出嚟個效果先更加有力。咁而事實係叫做將個感動位放大咗好多。咁我睇嗰場就真係全場差唔多接近全場嘅觀眾都喊，咁又真係好有感染力嘅。咁加上佢入面佢其中有一幕係講佢抽起件衫，跟住哇全場哇然咁樣，又即係估佢唔到，咁係成件事都係好有張力，又好做到嗰種唔，即係你問我有冇煽情，又都有啲嘅，但係就唔算係好誇張，好做早浮誇嘅，咁而係好如實務實地表述咗個歷史真相，咁已經好夠，咁又冇乜好太誇張、太煽情嘅枝節嘅，咁而好簡單直接，咁觀眾睇落去就發覺已經好動容、好入心、好感動，咁呢樣嘢就真係確實有幾高，算係韓國片。即係喊會令人喊嘅韓國片入面最唔做作、最唔狗血嘅一套，咁呢個確實係有啲有別於一般韓國片嘅拍法。 咁而翻查翻咧，嗰、那個婆婆咧就叫羅文熙啊。原來佢其實咧就好似我哋香港嘅羅蘭姐咁樣，即係全韓國人都識噶啦。係講佢咧由非常資深嘅演員，又做咗50多年戲。咁佢不嬲咧都係做啲叫綠葉啊，或者做啲婆婆啊。即係如果而家大年紀就做啲婆婆角色啊。咁啊，飾演咗電視、電影啊、跨媒體咁樣，即係好似我哋香港羅蘭姐咁，冇人不識嘅。咁但係反而呢一套咧，先係第一套佢電影擔正做女主角。咁咧一做咧就發覺驚為天人啦！即係如果佢嘅演技即係哇，即係飾演到即係哇一個老街坊啦，或者一個讀英文嘅蠢學生啦，或者一個照顧識得照顧人起居飲食嘅慈祥婆婆，到最後暴恨嘅見證人，佢點樣講佢勇敢面對，又點樣一路講一路喊嗰種悲傷，又飾演到佢嗰種即係受傷害又想刻意去努力去放低忘記過去，但同期又可以堅強說出真相嗰種堅毅，咁真係拿捏得好好，咁成個角色好立體，好有血肉，咁而又係以大熱姿態咧攞咗韓國嘅青龍電影獎嘅影后，咁啊實至名歸，咁所以係變咗咁勁咯，即係確實係有個咁勁嘅演員先可以拍到呢套戲，咁即係當然就至於個男主角咧都要俾個 honor 佢，就係叫李帝芬，咁其實就都係一個。你問我都有啲輪廓似都問盡，即係金秀賢嘅。咁佢喺入面啊，雖然演技一定啊比了下來啦。咁但係佢個外形其實都斯斯文文，亦都係好適合做一啲好似呢啲咁樣嘅高學歷啊嘅精英分子。咁我又覺得，咁睇翻記錄咧，佢其實係似原來佢之前有套叫做《初戀足跡101》啊。即都叫做香港有上嘅我韓國愛情片，佢就飾演男主角嘅少年白，咁當時嚟計佢好少鮮肉嘅，得唔得？咁我估唔到而家呢套咧，即係年紀都已經30多歲啦，咁但係拍到嗰種專業公務員嗰種老練咯，咁我覺得都叫指日可待啦，咁啊可以有前途嚇，咁整體嚟計呢套都算係好有驚喜。嘅一套叫做都叫逆權概念嘅電影，咁就喜歡睇依類嚇，或者叫做先喜劇就後認真，咁而又係叫做倫理劇切入講歷史事件嘅，或者叫揭露真相，亦都係嗰所謂嘅逆權，係講緊反緊就係日本嗰種霸權啊，即係唔認嗰種即係叫做堅強。公诸历史真相嘅电影咧，呢套就值得大家入场啦，得唔得？好，之后拍落嚟，我哋会讲下今个礼拜大作啊，同大家讲啊，《忘形水》同埋有《英雄本色2018》啊，唔该晒。